啊，弟兄姐妹要早，啊，很高兴。我们这学期有没有我有没有新来的弟兄姐妹？新啊，新一位，还有没有？啊，两位好。那么大部分是旧的哈、啊。那么，所以我就很简单的会讲一下。那我们今天一起打开圣经哈，我们看啊，《约书亚记》。因为上个学期我们主要看了摩西五经，那更早了看了新约，所以我们大概会继续用。还有两个学期，加这个学期三个学期，把旧约看一次。旧约看完以后，这会继续再进入新约，反正就一直轮换的、巡回的看。但我今天提的时候呢，也会尽量说，也提一下旧的东西哈。上学期我们讲的，特别是摩西五经，有些觉得说摩西五经好过去了，一个过去的阶段就过去了哈。当然，我今天会用了很多的时间重新回顾过去。因为这是一个很不同的时代哈，对以色列人来讲，这个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。为什么？因为神一直允许以色列人什么东西？只有一个允许，从起初开始到最后允许，只有一个允许，什么地方？就是要把这块地赐给他们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看，他们就进入这块地了。这个对他们来讲，其实美梦叫成真了，对不对？那从这个里面我们看到许许多的东西，我们要看很多事情，然后从这地方去想想很多的事情。那我会用我自己的跟大家分享哈，跟他分享我自己的一些看到。那先讲哈啊，那圣经里面讲到耶和华的百姓的时候，就讲摩西耶和华的军队。请问耶和华的军队这几个字是谁用的？是谁用的知道吗？耶和华的军队是谁用的这个字？谢谢。神亲自用的耶和华军队。我们上学期讨论一下，他们就还没出埃及的时候，神就说耶和华的军队。可是我们也是开玩笑的说，哎呦，这个军队到底什么样的军队？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的感觉是什么？哎呀，乌合之众嘛。因为这个怎么是军队，都还没有练过，而且什么样的人都有。那这个军队在神眼里看到底是不是军队？当然是，因为神讲的嘛。所以从起初开始神就说是军队。那这军队是干嘛的？在做什么事情？我们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。那我们再从更远的角度来看创世纪。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创造完天地第十二章开始就讲到一个重要的人，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完毕以后，神就一直开始做什么事情？神在建造一个民族，是不是？那请问你这个建造完成了没有？还没有，是不是？还没有。今天呢？完成了没有？没有。那到底神今天在做什么东西？要从新约看才比较看得出来，因为新约提到说，我们都是什么？基督的身体。我们基督的身体做完没有？还没有做完。圣经的新约里面讲到，将来主再来是把心腹要带回去，所以基督的身体还没有见到我们。今天我们还在做什么东西？基督的身体。那你是不是基督身体？我是不是基督身体？好，所以这个事情在那3500年就他们的以色列人是不是基督的身体？也是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呢，基督的身体开始进入应许之地，到底发生什么？那我再请大家要思考一下，你要比较一下在民数记里面的以色列人。民数记里面很特殊的东西记载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38年的时间，40年的时间在那地方。在整个的记载里面，整个就那时候的老百姓到后来进入迦南地的老百姓有什么不一样？上次节目有提到，年纪是不一样啊。对，从时间来看是年纪是不一样，但是我们从他们的品质来看，到底什么地方不一样？有没有不一样？有什么不一样？这是需要思考的事情，因为这个事情跟我们今天是一模一样有关的啊，一样的。所以什么地方不一样？所以大家思考一下哈，一边看的是一边就想想看，民数记的弟兄姐妹跟进入这个约书亚记的弟兄姐妹什么不一样？有没有不一样？有什么不一样？思考一下，思考一下。好，然后今天这约书亚记他们去了，神讲了许多话，非常有趣的啊。我用这有趣，也许对我个人是真的觉得很有趣。我们看看，我们就看看约书亚记，生命记的后面， 相当于我们今天要看见很多的地方还是从圣经来看。约书亚记我们看看第一章里面，第一章的前，第一章前面几节到第一节到第九节都是谁在讲话啊？耶和华在讲话。耶和华对谁讲？就是约书亚讲。这个地方一讲呢，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当初耶和华神跟摩西是怎么讲的，跟摩西怎么讲的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。因为讲完话有这些人都变了哈，到底说了什么几个重点。他说对这种对耶对这个有几个重点哈，我先把到哎呦好，简单的来讲了，对这个约书亚有许多的勉励，有许多的勉励。那勉励的中心点是什么东西？勉励的东西就是要做的，然后也提到一些不要做的。那我时间的关系，我就需要就简单提一下，因为以前我们提过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艺，这个在新约里面提到这句话。那么我们上次提到哈，教训是教导，是观念，正确的观念，然后督责是讲错误的观念，然后使人归正是讲到错误的行为，然后呢教导人学艺教导正确的行为。所以在这个角度里面去看呢，他有提醒他的时候地方就讲，那对约书亚用神讲了，讲到他的几件事情，讲了几很多的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在前面这段哪一个地方是他常用的？有没有注意到？有没有哪一位可以讲一下？哎，谢谢，君君说，神对约书亚起码讲了三次，刚强壮胆，或者是只要刚强，大大壮胆，刚强壮胆，刚强壮胆，这是什么？教训督责还是勉励？不是责备，对不对？所以在勉励他，那会不会怕？会不会怕？会怕哈，一定要了解这个事情，因为刚要他确实会怕，那怕什么？要思考的，怕什么？换句话讲，38年前他们要进迦南地，那个时候是神的意思，对不对？38年前神说进去，是不是这样子？38年前神说进去，他们去不去？不去。为什么不去？哎，怕什么？谢谢，怕打不赢，不敢去。那边人长得高不高？大不大？那是事实，长得高大。他们的城墙高不高？大不大？打也是事实，打得赢打不赢？ 军队会打赢。 哎，问题就在这边，打得赢打不赢，照人看什么？ 打不赢， 没希望。那照神看呢？神怎么说？神说你去啊。那他们说不去，我去了死定了啊，对不对？那么要了解哈，他们确实看到人是打不过的样子啊，但是呢，神说你去，38年前他们就是不去，神生气了。神气到什么程度？要了解哈，神气到什么程度？哎，谢谢，全部杀了，真的、哦，38年他们人全部死光了。我们讲过了，那时候是起码有60万的男人，60万人40年死光光。你知道每天多少这个追思礼拜？每天都，如果说是60万人40年死光，一年也10几万人。15000人，对不对？一年去15000人，15000人，那分12个月死，每一个月多少人？这是事实哈。什么的？每天都有追思礼拜的，为什么？神说你们怎么不愿意去？很严重。那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？不是要吓，但是我们要整个我们读圣经在这干什么？大家读圣经干什么？当然知道了。其实我们读圣经，神也希望我们读圣经。读圣经有目的的，我们需要认识神。那这个神呢，是很喜欢让我们认识的。在新约里面就讲了，我们要渐渐知道他，而且要真知道他。讲到神自己说，神很乐意我们全部真的了解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在看的时候，其实一边在了解神。神对有些事情是非常严格的，有些事情他是很慈爱怜悯宽容没有关系的，但有些事情是非常严重的。我们继续来看，那么就讲了说，然后才讲到神应许约书亚几件事情， 他说我会跟你怎么样同在，讲了两次，我会像摩西一样跟你同在。请问弟兄姐妹，我跟你同在这件事情有多重要知道吗？要了解一下哈，因为圣经里面有几个字，新约时候就讲主与我们同在，这句话是有含义的哈。神与我们同在这件事有含义的。当初摩西要离开埃及的时候，耶和华神就跟他讲，摩西问耶和华神，我不是什么人，我怎么能有资格把这个老百姓带到埃及去？大家去看哈，他问了三个问题，就第一个是我，第二个是你，你是谁呢？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神。第三个是那他们呢？我你他都问了，那他们会不会相信？他们不相信啊，我怎么说了？他说你祖宗的神，介绍完毕。但第一个问题说，哎呀，我什么都不是。神回答他怎么讲？神没说什么，神只回答一件事情，好，我与你同在。那我自己个人体会是这样，神呢开玩笑说，你不算什么，重要是我与你同在。当然那句话是我自己加的，可是到了约书亚，神用同样的一句话，我与你同在，像我当初跟摩西一样在。神同在是很大的事情。今天我们以马内利什么意思？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这句话本身有含义的。那要了解神与我们同在多大的事情，整个的民数记四十年记载的是神与他们同在，事实上是这样子的。民数记神与大批的神的自己百姓同在，同在了四十年，结果那批全部杀掉了。现在下面去看，所以大家看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体会一下哈。其实约书亚记到底是你读的时候去什么感觉，有没有人已经读了告诉你的感觉是什么？好吧，有没有人？他们怎么样？约书亚记里面记载了以色列人做事情是怎么样的情形，大致上有没有人什么印象的？好，没有，我们回去继续看哈。约书亚记里面打仗没打必赢，中间出了小问题，我们今天就是要顺便看看这个小问题，然后来看看去更继续看这个事情。其实约书亚记里面呢，老百姓大致上是很听话的，是已经非常听话了，所以其实他们要做什么都做了，所以约书亚带出来的军队呢是很挺好的哈，比起摩西那时候许许多多的不满意抱怨来讲，相对来讲是好多了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去。So, 约书亚是神对他的这个要求，然后呢下面一段从第十节到了结束，第一章结束的时候，我就简单来看这约书亚的反应。神对约书亚讲完话，那约书亚怎么样？你要看第一章后半段的这段讲，约书亚就立刻就把百姓叫过来了。第十节，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，你们要哒哒哒哒哒，就讲了许多。仔细看他讲的事情在前面没提，但是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，约书亚有没有相信神？信不信？信了哈。因为他就开始说，然后我们要仔细看啊，这个打仗啊方法多的是。那假如说约书亚打仗的方法是行得通的话，那我再问大家，明天我们要去打耶利哥城，今天有没有人要报名的？我们把自己时间拉回3500年前的，要打耶利哥城，明天要去打了，你去不去？假设我们都在了，你去不去？ 去。 你有没有受过训练？被打就死了吗？不过话想回来，当初耶和华军队出来的时候，我们也不过是这个样子，简单来讲都是乌合之众。今天你有没有受过正规训练？去不去？ 去 哈。你只要读过就知道，因为你知道他打的方法怎么打法。再问一件事情，参加打仗的人多大年纪？最大年纪，我们讲最大年纪大到几岁知不知道啊？哎，谢谢阿王有看哈，80几岁的人都去打，今天80岁以下通通可以去。会不会打赢？ 会。 哎呀，会呀，当然会。那你要了解打仗怎么打，我不是开玩笑的，要了解打仗怎么打法。圣经里面记载的事情是谁在做事情，你要想一想的，到底谁在做事情？既然是神做事情，你怕什么？问题来了，会不会怕？会怕。奇怪了，神做事应不应该怕？不怕。但是实际上会不会怕？ 会怕，怎么回事？哎，谢谢，是有原因的哈，有原因的。神当我们带领的时候，我们生活里面也是一样，神与你同在的时候，很多事情你会不会遇到难处？ 会。 神你在哪里？是我们第一个问题，就天天有问题。去年的Katrina了，那个是 Sandy， 神让你在这么多灾，哎，神到底在哪里？去打耶律哥城的时候，神在哪里啊？怎么看耶律哥城还是高高大的好好的，对不对？他们人一样是强壮的不得了啊，你跟他怎么打，拳头比拳头，你打不过他的。但是过完之后就说，哎，都打赢了。好，我们继续看，神一直做事，做奇妙事，到今天神一样。所以看圣经要认识神，要看这个做事的神，做事的神，那然后这个神才会跟你真正发生关系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继续看下去哈。所以摩西就吩咐他们了。注意看，这吩咐的任何事情里面，哪一件事情跟打仗有关系的？直接战斗有关系的，你仔细看啊，没有提到什么打仗的，讲的全部是规矩，规矩，规矩，规矩，规矩。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好了，第二章就提到说，约书亚那时候就派了两个探子去，这个探子的故事非常的精彩。探子去了，大家也看了这个故事，去了之后，结果这个看着有没有遇到难处，有，遇到难处，要被抓了，抓了以后他们藏起来，一藏就藏在一个人家里，这个人是什么人？ 拉 合，谢谢，谢谢。还有人补充一下，妓女，妓女，这个拉合，照我们人的观念看，这个人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好，怎么样？但是这个人讲了几件事情，最最重要，他讲了一件事情。这个妓女跟他拉合跟他们讲了，谈了谈判，说我救你可以哈，但有个条件，等你们来打的时候呢，救我，救我家。那他的细节就讲，这救你可以，怎么救？有没有讲？有。他说你们要怎么样？啊，所以他说但你在家里上要做记号的，然后你离开的时候怎么样？必死，不负责任。你留在那里算数，这个记号很重要哈。在神的家里一模一样的，神很多时候给我们一个记号，这个记号我们离开了怎么样？必死。在这个记号里面怎么样？必不死。逾越节是一模一样的含义，那逾越节就含着，就神就讲，神是做审判的神，从历史上一直在讲，一直在讲，一直在讲，这个审判要避过去，怎么去避法？怎么跳过去？这个跳过神的审判就叫逾越节 ，Passover 其实意思就是越过去的意思，因为神的审判来的时候，全部杀，杀杀杀杀杀杀杀，全部杀，但是碰到一个东西，他会跳过去，什么东西？红色的血。红色的血，他在用红色的线，一样的含义哈，一样的含义。有救的方法，谁规定的？神规定的，照着神的规定去，有活路。不照神的规定，你用人的方法再怎么想，没希望就是没希望。好，这边就他们就叫照着去。然后这个两个探子回来之后，就讲了几句话。最最重要的事情，他们这些人高不高，大不大，没变。这个强。城大不大，了不了不起，很了不起，这都没变。但是有一个东西，这两个探子讲的，他讲了什么呢？去看第二章最后一节，最后一节，这是探子讲的话最重要的事情。要不要有谁看到二十节？第二章二十节，谁念一下好不好？ 你若泄露我们这 二十四节，二十四节，对。 又对耶稣亚说。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，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。 他讲了一件事情，他说那些人怎么样，心都消化了，消化了，大家知道英文字用哪一个字？ melting。 所以消化了是什么意思？心都消化了什么意思？融掉了，融掉了。你有没有看过人心是融掉的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要了解这个意思，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想象的。什么叫融掉了？ 士气没有， 没有士气好。他们打的时候很奇怪哈， 这打仗是非常奇怪，所以看完以后就是做事的神是很奇怪。他们这些你们都还没来，你看他又高又大不得了，你看他不得了，他看你了，他看你你更不得了，这奇怪了，我怎么看他他比我大，但他看我怎么他怎么胖，谁做的？他神做事的，这个做的我们怎么外面看呢？但是他还是一样高一样大，但是他里面心已经软了，软掉，圣经上根本不想软掉了，用什么？他融掉了，融掉了，软掉了，还有个样子，融掉了连样子都没了。好，第三章开始了，那约书亚开始教他们做事情。好，约书亚就讲了几件事情非常重要哈，你要我们仔细看那个过河的动作。他们在过河之前第一件就做什么事情？过河之前第一件做什么事情要了解一下。第五节，第三章第五节啊，第三章第五节，他说你们要什么？自洁，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这个自洁是给谁的？做给谁的？做给神的。神要，所以一定要，一定要，没有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自洁跟打仗看起来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但是神说这是什么？必须的。然后他们在讲去做约柜。好，那约柜要过河，因为我去那好多年前去过一次以色列，那时候我去的时候就在想几件事情。约旦河呢，大家都说不是一个大河，但不管怎么样，不管怎么，有些地方比较深一点，不管怎么样，过河就是了。过河这件事情怎么处理，怎么过得去，我们以后再看着，在整个这个军队里面历史上，这个河都发生过事情，很多的故事。这个河过不去，但是神做了奇妙的事情，没有做之前都没有办法了解。那我们简单今天要看的哈，哎，是。 请问你看到的约旦河大概有多宽？ 宽，我看的根本不宽哈，最宽我去的那小段，我们去的大概从这边看到那边就已经到河对岸了。 哦， 我从这边看过，那就只有这么宽而已。有当然有的地方比较宽的，我去的是有一小段，就这么宽而已。 哦， 啊，就是它不是一个很伟大的河，不是，但是你要过河还是一样过不去，过不去。那我们就看到怎么过，所以非常有意思的很。神吩咐他说，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，你们到约翰的水边，就要在约旦河什么水里站住。简单的来讲哈，我们大家有机会大家去回去看看那个整个的过程。他们要军队整个过去之后，非常非常简单。好，第一个走在最前面是谁？谁走在最前面？哎，祭司在最前面做什么？抬约柜，抬约柜。然后这个水是怎么干的？当祭司的脚一踩进水里，水就干了。水怎么干的？我们来看看。我预备了一张图，这个图呢挺有趣的。大致上哈，我要看，大致上他们进攻的程度，再来从这条路进去，这边就耶利哥城。这耶利哥城在这附近有个地方叫吉甲，这个吉甲很重要，所以请大家记一下啊，耶利哥城吉甲，这个历史上是他们继续第一个地方，挺重要的。这个吉甲以后又发生很多事情，如果你是可以记的话就记一下。这个就是沿海，他们这一进去脚一踩下去，发生一件事情，所有的水从上面一直到这里全部停掉，一停哈，注意看，我特别要用这个地图，所以一直到这边全部停掉，不是停这个小段而已，是从这边一直到这边全部停掉，所以这边一踩下去。第二件事情，他们走的时候地是什么样的地？圣经特别写什么地？干地。大家有没有走过河？有哈，走过的烂泥地，能不能走？很不方便的。 当过红海的时候，神使这个海水退去了，然后地是什么样子？神让东风吹了一个晚上，把地吹干，让他们走干地过去。这就是神很奇妙的地方，一样可以让你过去了。走干地跟走湿地走法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嘛。而且他们那时候还有小孩子，拖着小孩子在湿地，我告诉你，他们走也不要走了，他们搞不好在那边玩起来啊，不看了。神很勇，预备好干地，所以这整个是干地，他们这样过去。请问这件事情多伟大？你们在世界上听过哪一个神做这种事情的？没有哈、啊，要记住，你一路看过去，神做的事情，神自己也讲，你去查查别的世界吧。到底人家神做些什么？没有一个神是这样做事情，这也是事实哈。那神就这样做，带奇妙带他们，非常奇妙。我们继续看下去，他们就过去了。过去之后呢，还做了几件事情，这也是非常奇妙。神说你们什么？到了那个地方以后，把那边的石头拿过来，把这边的石头拿过去。他们从河床里面挑了几块石头搬过去，十二块，一个支派拿一块。然后到了岸上以后，在那边做记号，说是做个纪念。然后同时把地上也搬了十二块石头放到水里面做记号。所以我们以后再有机会回去看的时候，应该会看到石头。石头会不会不见？要了解，几乎上就是不是不会，一定会在那边的一个记号印记。所以你就到了那边，你记得，你只要说踩的地方哈、啊，曾经有人踩过。那他们打仗呢，又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，神应许他们说，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怎么样，都给你。那请问你脚掌所踏之地又有什么意思？如果神说哈，你脚掌所踏之地都给你，那你要做什么事情？到处踩嘛，到处踩嘛，因为明讲脚掌所踏给你，那你不踩呢，就没了嘛。这个事情在美国当初在西部开拓的时候也有这个事情故事发生哈。美国故事，因为美国那时候因为整个西部都荒野嘛，所以政府就鼓励老百姓，你去地送给你，怎么送法？加好几月几号大家聚集，然后你去那边跑，你先跑到哪里就是你的，所以大家就买了马车就跑，跑越大地就是他的。有人事先去探地，这块是我要，所以拼命往那边走，谁先到谁的。要不要跑？要么跑到的是谁的？就你的。这里是一样的原则哈，脚掌所踏之地怎么样？给你。那他们有没有去踩？有哈，约书亚就可以看到，但是后面很多故事太多太精彩的事情，所以这个我们继续看圣经哈。这个故事一直讲到耶稣基督之前，神就不讲话了，四百年不讲话。所以这段故事我们旧约一直要读哈，一直看，这个事情非常的精彩哈。我是从这个角度看，就把整个当连续的历史来看。好，我们再下去，他们一过了河之后呢，又做了几件事情。我们看一下第五章里面，第五章他们在做什么事情？他们做了一个重要的事情，干嘛？在吉甲，哎，谢谢。就在这个吉甲的附近呢，他们做了一件事情，割礼。割礼重要不重要？对整个进入迦南地来讲，我们讲这好像感觉不是一个重要性，但是对神来讲什么？割礼是干什么？立约。好，这些老百姓都还没跟神正式立约过，先做前面过河之前自洁，过完河以后立约，就割礼，割完以后男生哈没有割过，割礼以后会怎么样？割完以后会怎么样？告诉你们，不能，哎，对，谢，会痛啊，割完礼以后很痛的，痛多久？大概一个礼拜。一个礼拜到十天，所以这里个时间他们是没有办法打仗的，不但是不能打，谁要来打他们就把死定了。全营都是虚空的时候，有没有事情发生？没事情发生，你怎么那么放心啊？哎，这是谁的军队？谁负责？圣经没写，但神在负责。他们的时候没有事情的哈。好，继续下去。过完了这个割完礼之后，他们又做一件事情，是什么事情？ 逾越节。逾越节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了，逾越节有含义的，一直做，做到今天。今天有没有逾越节？有没有？每个月初我们在教会里做一件事情，领饼领杯，纪念什么？纪念谁？纪念耶稣基督。纪念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。整个耶稣基督过程在神里面就把逾越节变成事实，在神里面完成哈，所以我们参与这个事情就也是逾越节的意思。好，完毕之后又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，所以旧约里讲了太多有事情，怎么讲是有趣的事情？约书亚在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，第五章十三节，他说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拿刀，有拔出来的刀，对面站立，这个人站在那边拔了一把刀，很有意思。约书亚就问了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太好玩了，他说什么？你是帮助我们，是帮助我们敌人呢，好不好？问题，这问题太好了。可是那个人怎么回答更奇妙，他说什么？不是的，我来做耶和华军队元帅。请问约书亚的角度看是什么事情？你是来帮助我的，帮助他们的。所以约书亚看在乎的是什么？然后这个人回答不是的，他没有回答他问题。 No， 他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这个人有没有回答约书亚的问题？没有回答。好，你是帮助我帮助他们，你站在哪一边？那个人什么都没讲，他说我是约华军队的元帅。然后完毕是什么呀？然后是什么呀？约书亚就什么匍匐拜他。打仗的时候不是问神啊你是站我这边站他那边，而是说什么？神啊我站你那一边，不是你在哪一边，是我在哪一边。大家不知道听懂这意思没有？用简单的话讲哈，就其实神说我是元帅，问题不是我在哪，从神那个不是我在哪里，问题是你在哪里。所以他来拜神。那从约书亚的角度说你是在哪一边，从神的角度上我是元帅，你在哪一边？下面就所以约书亚拜他，这很有意思的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有这个问题，不同的军队都相信神，神啊你站在我们这一边，你站在我们这边，这话原则上有没有意义？不知道大家听懂我意思没有？意义的哈。问题是神啊我站在你那一边，不是你站我这边。主看见就是这一句。那这一次这么发生，约书亚这边拜敬拜之后，然后约书亚的这个元帅就讲了，好，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所站的地是圣地。这句话以前发生过，是跟谁发生的？摩西。神都已经讲了，带领他了，一样在这个时候面对面跟他重新交代。好了，他们就开始打仗。打仗的方法很特别，他们干什么事情？刚才全部很多人报名了吗？要打仗了。打仗他们要做什么事情？就绕着城走。但绕着城走有一个条件，什么条件？啊？谢谢。哦，不要讲话。哎，我后来想想，其实不讲话难不难？说简单很简单哈，后来实际想想，哎呦，还真难呢。不能讲话，绕一圈不能讲话，不出声音，所以他们叫绕了几圈？七圈。绕了六圈。第七天又绕几圈，总共绕几圈？13圈，对不对？总共绕了10圈，绕完13圈是做什么事情？啊，在岛之前要做什么事情？哎，大声吹角，然后大声喊，喊了城就倒了。城倒了之后，他们就打就打完了哈。那神有要求说，把他们这个城打下来有什么条件？有神有讲干什么？人怎么处理？怎么处理？谢谢，请说，大声一点。人怎么处理？全部杀。小孩杀不杀？杀。好，以后大家有问题我们就可以另外讨论。 这个神的原则是很清楚的哈。好，这样子再看，所以这样子就把这个打下来了。这样子倒下来之后呢，有一个人没有杀，就是约拉合，根据应许就没有。同时在这个第六章的最后时候，约书亚就有启示说，以后呢，如果有人修建这城立根基的时候，长子会死，安门的时候幼子最小的儿子会死，老大老幺都会死。这个事情以后发生没有，把这个记住哈，以后看到列王的时候会看到有件事情发生了，有人重去盖列立个城，然后呢安门的时候就发生事情，立根基的时候也发生事情，圣经上面有写，我们继续以后再看哈。这样子二十七节做了一个结论，第六章二十七节，有人谁帮我们念一下结论？ 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，约书亚的名声名传扬遍地。 好，非常好啊，就变得整个就传遍了。刚才讲到，别人看他们看以色列人听的时候，心就融化了啊，这融化。那我们继续看到第七章，第七章又发生一个重要事情。这个有人呢，在这个不该拿的事情中东西上面拿了，然后呢，耶和华神就生气，他们就去打下面一个打仗，打到爱城。打爱城的时候，他们一看这个城不大，希望很就可以把它打掉哈。我们可以还可以看到这个爱城这个前面的图，爱城他们在这里之类的哈。然后他们那时候再去打这个城，这是一个不大的城，不大的城他们就打它。所以觉得很有把握，就一打了死了，失败了，死了几个人？有没有看？有没有谁记得？死的人多不多？不多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太好了，不多哈，但记载了死了36个人。那请问你，他们打耶利哥人有没有人死？没血哈，你要就要了解一下哈，36个人死。结果呢，约书亚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失望。你看看，约书亚就到神面前讲话了。爱城之战，约书亚几乎在神面前就哀嚎起来，就哭起来了。好，他就说第六节，我们看看第七章第六节，约书亚做什么事情？撕裂衣服，然后呢？和谁在一起？以色列的长老。所以整个的领袖集团在那边，在里面，然后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匍匐，一直到晚上。然后约书亚讲话了，哀哉主耶和华，为什么领的百姓国使我们灭亡呢？换句话，约书亚面临一件事情，这样子怎么打下去？没办法打嘛，因为前面第一章的时候神允许他，我必不丢弃你，我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。他叫刚强壮胆，刚强壮胆。他前面也讲，你身边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这样的情形之下，居然到了爱城打不下去了，对耶稣亚个人来讲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。他说，神，那我们打仗是靠你，那今天怎么打不过去了？对他来讲，他说，神，你不理我们一样。他说，主啊，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没话说了吗？他江南能不能打？他说，江南厉害，这地的军民听见了就围困我们，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。那时候你的大民要怎么办？当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，意思是什么？我们死定了，怎么办？第十节，耶和华回答了，因为在这个时候，约书亚想法是什么？打仗败了，神你答应要赢的，居然败了，那怎么办？没办法了，所以他一年一天在这边，这个在约柜之前沮丧，不知道怎么办。这时候神跟他讲一件事情，他起来，你为什么匍匐在地呢？因为他不知道原因，但他心也在那边愁烦他。神讲话了，他说，以色列人犯了罪，所以我就不在你们当中。犯了罪，所以我就不在你们当中。他们打仗打赢是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，但是有一个方法，他们一定输。什么意思？当神离开的时候，他们就一定输的。他说，今天因为这个人有人犯罪，所以我不在你们当中。耶和华神就讲了， 这件事情呢对约书亚是很重要，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一样的重要。我们要认识神哦，神的原则是什么？神与我们同在是一个伟大的事情，但同时神不与我们同在是叫可怕的事情。在不在只有有些神的原则，圣经就是让我们看到神是有原则的神，慈爱怜悯丰富的能力，一切都是事实，但有一个基本的原则，我们有问题的时候神不与我们同在。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。好，下面的动作呢，神就做了一件事情。好，第十三节，第七章十三节，神这样说：以色列啊，你们中间有当灭之物，你们若不除掉，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。你们中间有当灭之物，必须除掉。下面的故事呢，就是讲了当灭之物怎么样除掉，结果发现是谁做的，用亚干，亚干。然后注意看约书亚怎么跟他讲话啊，请看十九节，约书亚就对亚干说：我儿，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在他面前认罪，将你所做告诉我，不要向我隐瞒。请问大家，你觉得约书亚这时候有没有生气？你怎么描述他的心情？气不气？ 气 啊。那他这个话里面有没有怒气？有没有怒气？你生气的时候讲话口气是什么样子的？你生气的时候口气什么样子？要注意想啊，你要感觉一下他的心情。我看他会觉得他没有在生气，他就很平静在讲一件事：孩子啊，我劝你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，不要向我隐瞒。不是在怒气里面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所以约书亚对这个百姓的心态，我们慢慢要去体会一下，它是很好的一个事情。摩西对百姓也有一个心态，他曾经对他们生气过，他生气的那一次神就讲说：你不准进迦南地，因为你在老百姓面前不尊我为大。摩西生气一次，神就不要他进去了。注意看，约书亚没有生气，他有讲，不是没有责备，但那不一样。他就讲了：你使我们连累了我们。就继续讲二十五节，耶稣说：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？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。他说你连累了我们，他不是用责备的语气，而在讲说你连累了我们。注意哈，神对这个事情讲到连累的事情，什么事情？什么是连累？神的原则非常清楚的，会连累的。所以他们在这时候做了几件事情。以色列人怎么样把他处理这个亚干这些人？用石头打死。圣经里面讲到杀人是什么事情？大事，非常严重的大事，在神里面不可以杀人的。有误杀的还设立逃城，但前面的时候民数记讲了很多次讲逃城是有误杀的，但是大事情神给他开条路出去是不准杀人的大事情。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神的原则是什么？杀。耶利哥城态度是杀，整个迦南地的原则是杀，灭尽。那灭尽这个到底是什么？有些人会曾经真的哎呀这神好残忍，要了解是原则哈，这里也是一样，看神的反应。要了解神对事情有些原则，我们要了解，因为这个事情和我们今天生活是有关系的。因为神个性有没有改变？没有变，没有变的啊。我们要学习神的样子，就看了许多圣经故事会慢慢的了解。继续看下去，他们下去的时候呢，就开始到了耶巴路山跟那个基利新山。这件事在生命记时候摩西就讲他们在那边做什么事情，如果有弟兄姐妹不熟悉的哈，也回去看看。那时候他们说过了约旦之后要做一个事情，这是一个约定，过了约旦之后他们这时候就开始做了。在基利新山上他们就有六个族在那边就宣布神的祝福，同时在以巴路上就宣布神的什么咒诅。然后这个咒诅跟祝福原则都定好了，后面再讲了一件事情。福怎么样？一定追你，追得上追不上？一定追上。那咒诅呢？ 一样，逃得掉逃不掉？坐了飞机从美国逃到亚洲去，逃得掉逃不掉？必定临到。所以你看，再神看我们做事情，神算不算账的？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希伯来书讲这句话，希伯来书用的时候，特别是对谁讲的？是对相信的人，神相信神的人讲的。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必是百分之几？百分之一百。这里福必追上你，百分之几？百分之一百。我们来教会不是很多人都喜欢蒙福吗？蒙福，哇神啊，你这个福是必定追上我，多好。那秘诀在哪里？很简单，吉利心山上的祝福看清楚，照着做就好。难不难？其实也不难。难不难？这其实又是很难。为什么？我们看历史上看到以色列的民族，就发现好像蒙福是这么容易又这么遥远。所以我们继续看圣经里面，然后看他们整个学习的过程，一直到我们现在在看到最今天那个要看的就是这个之后呢，让爱城他们打仗就赢了，他们把这个罪恶的东西除掉，他们就在打仗又赢了。赢了之后呢，第九章这个节目一换，又换一个场景啊。这次场景是什么？就是有一些人呢就来到他们当中，哎呀，圣经讲他们就伪装成一个很可怜的样子，遥远的地方来，特别带了发了霉的面包，说我们走了好远好远好远，哎呀真聪明啊，全部把布局布好了，来到他们当中，跟他们说我们来跟你们求和，因为听说你们不得了的伟大，所以跟你求和。结果他们答应没有？答应。为什么？圣经只讲了一句话，就是这里讲以色列人等等等，然后怎么样？没有求问耶和华，没有求问耶和华。请问你，他们在做判断的时候根据什么在判断？他们有没有打赢？都打赢了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在那个不可能性上都赢了。这时候人会发生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就让他们，就是我们的判断力开始受影响了。所以我们的判断一直都对对对对对，对到一个程度，就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判断，是不是很好的判断？非常好。怎么看他们都像从遥远的地方来求和，很谦卑的样子，说我们做你们奴隶，好，讲好条件全部写好。但是圣经只讲了一句话，他们怎么样？没有问神。如果他们问了神会怎么样？这是一个问题哈，因为事情从来没发生，他们没问就是一个事实。可以想一想，如果他们问了神，那结局如何？那个时候的结局，再问今天的结局如何？如果38年前神说去，他们真去了，一样打，会不会赢？会赢。那结局会怎么样？思考一下哈。如果他们在38年就去了，那时候打仗的约书亚几岁？年轻38岁。我们继续看这个故事，回去继续看这约书亚记。约书亚到时候打打打打到一个程度，后面有讲加勒，他们在那边打打打打了几年，大家不知道有不知道，去看一下，差不多打仗打了7年，打了很多地方，然后就想约书亚老了打不动了。但是他去的时候，约书亚多大年纪？大概80几岁。打这7年，80岁打，每打都赢的，赢到那时候就是打不动了。但是如果说年轻38岁去打，那怎么样？历史要改变的，你要去想一想哈，这跟历史改变到什么程度？今天都要变的。如果他们当初做了那些事情的话，我稍微提一下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边看神做事啊，神的做的作为，一边要看神的 way， 神的整个作为。所以一个是做的事情，一个是神的作为。神有没有做所有的事情？神有没有想法的？有没有一个长期的计划的？有没有？圣经是说有的，因为神明讲，你们只看我做的事，但从来不看我做的事的整个的过程。这是神讲的，在希伯来书里面提到的，你们做看神做的事情，但不看神整个的作为。你们不看，看了40年也没看懂。神是一个启示的神，神换句话在一直在告诉我们事情，然后神是在新约里面明讲，神很高兴启示，乐意高兴的不得了，为了目的什么？让我们要知道他， 这个是神。那我们读旧约是干什么？其实只有一个目的，真的要认识神。神用以色列人讲故事，换句话说，用以色列人成了一出戏给我们看。看什么？你就不必走同样的路啊。我们假如真去打仗，我们会犯类似的错误，大概也跑不掉哪里去啊。但是神喜欢看。然后认识神是什么？渐渐知道他。渐渐是什么意思？有过程的嘛啊。所以我昨天认识神，今天会不会多一点？原则上呢，信心是不是这样子？罗马书讲到信心，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讲的信是同一个信，但是以至于信是变化的。所以信心是增长的，认识神是渐长的。真知道他神是神可以亲近，真知道，这是在那个彼得喜欢用的这个话，真知道他，真知道，好像我们知道他都不真一样，不是，就是我们真的好不够深入。这个神是很丰富的，神的作为要了解，所以看这个圣经目的认识神。好，好，最后我们提一下哈，几个思考的问题，时间已经晚，好，思考一下哈，那个十二回到旧约的时候，上一次那个十二探子，他们真正不去的原因是什么？其实是两个，我简单给你回去想一想，两个原因，第一个他们害怕。第二个他们不相信，害怕是自己反应，但是后面一个原因呢，就是不相信。如果真要相信的话呢，怕就不是问题。我们今天要做许多事情会怕的，但是真相信神与你同在的时候，你就不一样了啊。这是十二个探子那时候，如果说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，如果当时他们神说去，他们就去了，那会怎么样？摩西会怎么样？约书亚怎么样？以色列会怎么样？那今天会怎么样？如果他们当初真去的话，这个世界历史不一样了，不一样了啊、嗯！简单，这个是没有基本答案的哈。如果即便这个事情，如果他们去祷告，问了，说哎神啊，可不可以接受？那又怎么样？那注意看哈，所以你们回去的时候有机会再看一下约书亚记，这个事情决定了整个的事情，到今天一样受影响哈。那我们今天就暂到这边结束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是你召聚我们，你称我们为你的子民，你说我们是你的军队。耶和华神，我们就在这边把弟兄姐妹一起仰望主面前，这个礼拜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读经也好，生活工作也好，凡事在你们经历你自己的带领，我们你的恩惠慈爱怜悯与我们每一位同在，我们将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